喂，老何， 即系举手系拉筋定系俾息路我噶？ 哦，俾举手开始啦，系啊，开始啦，喂，系啊，因为我即系早嘛，你而家五点几系嘛？ 五点零九分啊， 系啦，喂，你嗰边啲油价咪好贵啊？而家啲即系入油嗰啲系啊？ 哦，你问我要两个答案啦。整体上喺加州嗰方面咧，就系而家已经系去到呢个六字头噶啦， 哇， 六蚊， 六蚊， 系啊，冇错，六蚊， 系 平均系六蚊啊，几个油站都系。咁但系整体美国就最新好似系三个尾咧， 系因为加州特别贵嘅，即系六蚊美金一加仑啦。咁啊，一加仑咧，大約就等於接近啦嚇，即係大約係四公升到啦，3.8定3.9咁樣啦。咁啊，其實咁都即係你計翻雲咧，都平過香港嘅。咁香港係30蚊以上一公升噶嘛。 係。 咁但係由於佢哋嗰邊嘅即係行車距離咧，就遠好多嘅關係啦。咁所以個耗油量係啊，亦都會多好多嘅。咁啊，對你有影響大唔大啊，何富豪？ 我冇，我呢个礼诶，应该系咁讲，呢几个礼拜我一路 keep 住架电车，系啊，再加埋因为啊，系啊，即系咧喺啲地方方便系啲咩咧？阳光够啊嘛，仲要啱啱过去嘅一个星期咧，就系呢一个香港我哋用词就叫做酷热啊， 系， 即系酷热到系咧，去到我哋呢边普普通通，即系嗰啲开始中午嘅时候咧，就掂八噶啦，已经系， 系，即系成卅度啦， 几度啊？ 系成卅度， 卅几啊，已经开始啊，普遍卅几，咁啊，即系。在亞利桑那嗰邊咧，就見到有啲數字係110度， 係 咁、哦、即係點啊？哇！熱到拱，咁啊有太陽啊嘛，咁我屋企咧撞咗幾塊太陽能板，係咁啊，跟住咧就係喺嗰個陽光嗰度曬完落嚟之後咧，就將嗰啲陽光嘅電咧就充咗插咗落去架車度，咁啊暫時講影響唔係咁大， 可以咁嘅，哇勁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啲、啊啊、电多到要卖翻俾电力公司。 香港咧，应该要去到即系住别墅啊、大宅嗰啲人先做到呢个效果嘅。 唔系，咁老何都系住别墅同大宅。 系冇错，我即系比喻下啫。 我知， 比喻下啫。 平房嚟嘅，平房嚟。 但我深信呢个油价嘅升跌对老何系冇任何嘅影响嘅。 九牛一毛。 因为啱啱喺开麦之前，佢有一个迷之笑容啊。系啊，就系、是、听到港乐港乐嗰个 trailer 嘅时候，佢露出一下会心微笑。 即系你讲沈振轩？ 唔系沈振轩， 系咩港乐港乐边一个先？ 阿斯芬， 哦，斯芬嗰个 系啊，即系佢斯芬个 VO， 佢讲阿斯芬，即系斯芬讲沈振轩。 系啦，系啦， 系 啊， 咁啊揸车过去搵佢咯。 同埋把声又咁靓， 系啊， 揸把声我 好有操啊！斯芬战劲好似从来冇离开过咁样。 keep 住得捞， 真系好啊！系啊，呢啲啊，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嘅刘伟恒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 我系嚟自香港嘅何幸啊！嚟自香港几有趣喎、啊，队长你啲人 再嚟一次，大家我系身处香港嘅刘伟恒， 你三藩市就话来自，你三藩市又话自己来自三藩市嘅刘伟恒啊！ 哎呀，哎，好啊，唔好讲呢啲啦吓，好啊，咁啊，讲翻啲。即系老生常谈嘅嘢啦，咁啊，话说啦，首先问一下大家，你有即系呢句嗱，呢、這个即系唔系一个好事嚟噶，只不过问题嚟嘅啫。你哋有几耐冇试过跌咗银包咧？即系 touch 啦吓。 我最近有跌咗嘢，都系同银包有关嘅，但系就唔系银包，系我个仔嘅接放学卡，我唔知道有冇提过，系早一个月前嘅。 冇。 咁我。过年前啊，系啊，即系一月嘅时候，咁我嗰阵时仲系用紧嗰啲卡 holder 啊，成，因为谂住即系摆喺 个好 个裤袋方便啦，咁啊，即系你揿个掣一弹就弹，哦，三张 credit 卡，一张屋企嘅嗰个门卡， 对上一次唔见嗰啲。入門口嗰啲卡啊，就係、是、因為呢啲卡開 啦，就係呢啲咁我攝 有攝石嗰啲仲易啲， 係啦，咁我就攝埋我個仔即係幼稚園嘅嗰個幼稚園接放學卡啦。咁理論上咧應該係六張咧攝得凸凸冚嘅，因為佢個位啱啱好俾你 design 咧係最多五張特字嘅卡，同埋六張平面卡。 系， 即系佢哋有分噶嘛，即 多一张都唔得。 系啦，咁我应该摄得凸凸冚嘅，但我怀疑我应该就系有一日咧，就系摄得冇咁靓嘅时候咧，就咁啱就跌咗我个仔嘅嗰张接放学卡。 系， 咁然后就去搵啦。咁究竟系我前一晚去饮嘢嘅时候跌咗，定系嗰朝同佢公园玩跌咗，定系行街跌咗？我系 跌咗嗰下我就已經揾唔翻啦。 係， 咁啊本身已經打定輸數咧，就諗住星期一咧再去揾老師，就40蚊整過張證嘅。 係， 咁老師就話咧40蚊可以整過張證嘅。不過咧，因為咧之前咧我哋都係一大lot咁整咧，咁個運費就幾個即 四千幾蚊， 就成班家長去 share。咁如果即係家臣爸爸咧，你淨係一個人整，可能要另外個運費會貴少少。哇，咁都要整嘅，咁啊照整啦。咁就咁啱得咁巧，就係嗰日晏晝即係整啊老師打電話嚟，有個婆婆執到、 哦， 跟住仲特登好好心咁樣拎咗去，係啦，拎咗去幼稚園嗰度，咁我就慳翻40蚊啦，係啦，佢就話咁啱佢阿老師都未落單，咁就即係託屋企人就即係。即係歸還翻個款項同埋嗰張幼稚園卡咁樣咯。 係、哦、咁何生咧又 touch wood 講啊，你喺嗰邊有冇試過唔見嗰啲身份證啊、跌銀包啊嗰啲嘢噶？ 等等先，係啊嗱，一嗰樣嘢係啱嘅嗱。首先小弟而家仍然係擁戴呢個卡好大嘅呢一個用法嘅， 祝你好運啦、啊。 咁咧我又係。冇咁講，我而家有啲怯添一講呢個題，冇嘢嘅嚇，等陣先。係啦，咁啦。咁我又係咩呢？正正係冇成個唔見，但係呢嗱，我呢邊呢就因為咧去便利店又好，超市又好啦。如果你買嗰啲 I 喎啤酒，咁咧就要攞個 ID 出嚟嘅。 哦， 即係或者係 我用咗5秒消化 去 get 究竟呢個笑話係咩啊 ？I 喎啤酒啊？ 咦？唔係一你用開咁啊？呢、這個 好啦， 唔好理。 講我，我哋有何亨。 音樂嘅歷程咁樣，唔係咁我就要攞個 ID 啦，同埋要攞張 credit 卡出嚟嘅咁樣。咁我咧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買完嘢，我冇嘢嘅，即係一翻到屋企咁繼續我嘅生活啦。我繼續望住個月亮咁樣啦，就嗌我啤酒啦咁樣。跟住咧，跟住第二朝翻工嘅時候，咦？點解冇咗個 driver license 嘅？ 係。 跟住望一望，咦？冇埋張 credit 卡，但我又唔醒起我自己係嗰一晚之前嗰晚就去咗買嘢。咁、跟住呢我就要我唔為意係留咗喺度。咁我分別都去補返嘅、即係去 DMV 又補返個車牌，咁跟住又去卡 center 又補返張卡啦。相隔咗都有3-4个礼拜，我去返同一間超級市場，咁呢我又買嘢啦。咁又咁好喎、又撞返當日收我錢嘅 cashier， 即係嗰個收銀嗰個姐姐。咁佢跟住我買嘢嘅時候，佢話：耶，我補晒㗎啦，我已經係一套返晒嚟我身邊㗎啦，已經係安全感滿滿㗎。跟住佢話：跟住佢問我：啲張卡同埋車牌唔係你？ 哎呀！ 咁但係保領使唔使錢㗎？ 梗係要啦，好煩 要啦，係啊，成超過哇！真係我想讚下香港嘅運輸署咧，喺換車牌嚟講咧係第一位嘅。 係冇錯，因為嗰邊 好快手 解釋少少啦，就因為香港我哋要帶身份證出街啦。係咁，但係嗰邊我哋所謂嘅 ID 咧就係車牌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譬如買啤酒又好，或者去賭場 check 你入唔入得去咧，佢都係 check 你個 driver license 嘅、 driver license 係啦。咁好啦，第二個問題啦。咁如果又係 touch 大吉利時，你如果喺香港跌咗身份證，請問而家你要做啲咩咧？你覺得啊？你覺得係做咩㗎？ 去警署報失咯。因為你要攞張係咪行街紙啊？ 冇錯啦。好啦，你覺得係㗎？老何咧，以你記得係點㗎？如果跌咗 一定警署先。 係冇錯啦。好啦， 一定警署先。 咁啊，話説， 喂，但係嗱，即係雖然理論上即係一定要警署先啦，但係會個心入邊等一等先啊，睇會唔會調翻轉佢嚟揾翻我轉頭㗎嘛？ 啊，係都係 嘅，係啦，係啦。 哦，呢個係嘅，所以我曾經咧，香港其實跌銀包咧係連環跌嘅，係連環跌銀包事件嘅，係有一唔知有一兩年狂跌，唔知點解咧。 係。 咁咧，我係有個習慣係影低咗我自己個 ID 嘅。 哦，係啊，啱啊，呢啲都係呢啲好啱嘅程序啦。咁啊，話説咧，咁啊，小弟嘅工人姐姐咧，咁日前咧，前日咧就跌咗銀包。 哎呀， 咁啊，咁我已經即係 touch 啦嚇，咁我都有一段時間。即係冇試過，因為其實咧，我以前係成日跌銀包嘅，咁所以咧，我都係記住一哥講嗰句説話，就係、是、第一時間就梗係去報警先啦。咁、因為要咩唔知啊 咩 睇紙啊，即係 check 卡咁樣啦。咁跟住咧，咁我由於啊工人姐姐佢都有啲彷徨啦，亦都擔心佢去到警署唔知揾邊個啊講咩啦。咁於是咧，我就同佢咧就浩浩蕩蕩咁樣就 去咗警署， 我浩浩荡荡，令战战兢兢嘅， 两样都有， 因为逢亲入警署都系明明我上次只系陪我阿妈去攞翻个银包，我都有种好似系咪我做错事？ 究竟我上个星期有冇乱咁行过马路咧？ 系啦，系冇噶， 生不由公门啊！下边一句唔讲啦，咁啊，系噶，你冇错，我即系一去到咧，去到报案室咧。硬系即系咁诶，嗰个阿 Sir 都好有礼貌嘅。诶，咩事啊，施主？唔系咩事啊？ 施主啊！ 佢话诶，咩事啊？我话诶，咁你佢第一下问咧，你都系有啲怯一怯嘅，唔知点解。即系你喺警局嗰边咧，硬系有呢一种嘅即系怯一怯啦。总之就好啦。咁我就诶，我工人姐姐咧就跌咗银包。咁啊，咁原来咧好啦，咁我下山五千字啦吓。咁啊，原来啊。今时今日啦，已经你唔嗱，根据我引述翻阿 Sir 同埋 Madam， 因为仲有个 Madam 讲嘅，佢就诶，你唔需要即刻嚟啊，已经唔需要再有嗰啲咩行街纸嗰啲嘢嘅，其实，因为咧原来你可以喺个手机 app 咧， 哎哟， 就已经可以做呢件事噶，咁啊手机 app 已经罗列晒你咩事跌咗银包，咁啊跟住你有个 record， 其实佢就话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你尽快去翻呢个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搞翻张身份证， 哦， 即系尽快预约搞，其实最重要系呢样嘢，已经唔会再有咗，即系因为佢其实我嘅工人姐姐佢又带漏咗一啲身份证明文件，佢头先我所以我话身份证明文件好重要啦，咁我哋喺度张罗紧又要搵 number 又搵相嗰阵，佢话其实唔使噶啦，你上网。download 咗個 app， 你報即係你講咗呢件事，報咗喺個 app 度提供咗呢件事，咁已經係代表你即係警方已經知道咗啦。咁第二就係、 是、即係其實電子報案啫， 冇錯。但同埋根本就冇呢個報案紙，佢話其實咧，咁我就話啦，咁、你阿 Sir 你可唔可以寫張紙證明啊？因為佢今日都冇啊。佢話你只要帶住個 passport 出街係得㗎啦，即係你有個身份證明出街。就已經得㗎啦，咁啊其他你要搞錢啊，唔係錢冇得搞啦，即係跌咗揾唔翻啦咁但係你嗰啲credit card 啊、銀行卡啊，咁嗰啲身份證嗰啲咧，你就盡快自己自行去處理啦。咁嘅，咁我都即刻長咗一個知識嘅，因為頭先講啦，即係歷世歷代啊。因為上個星期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即係老豆啦，咁啊當時饅頭唔記得帶銀包，咁我當時都會諗啊，阿女如果佢以為自己跌咗銀包。佢會點咧？咁當時我都會諗住，就算個銀包我俾翻佢咧，我都要同佢講嗱，第時咧，如果你跌咗銀包咧，你啊記住報警啊，呢樣嗰樣啦嚇，咁啊 cut 咗啲卡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原來就唔需要直接再行入去警署做呢一件事噶啦。咁啊呢個都係對於小弟嚟講都係一個長知識嚟嘅，係。咁啊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頭先我講就係、是，因為歷世歷代咧，小弟實在試得太多次。跌銀包呢個事件，咁所以咧，即係呢一件事已經成，即係每隔一兩年咧，就好似哈雷隨聲一樣啊，就會重複喺我身上發生啦。包括咗你又要經歷一輪嗰啲咩張羅啊，好驚啊，又要抄電話去 cut 卡啊，又驚入邊啲支票係咪俾人對咗，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cut 卡嘢啊，跟住搞身份證啊、車牌啊，其實係一件非常。異常 複雜啊， 煩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就話啊，你哋大家有冇啲好霹靂又唔見咗人包嘅經歷發生過咧？人 我反而覺得咧，有時咧嗱，即係點解我咁由卡 holder 轉咗用銀包咧？其中一個就係、是早兩三個月我阿媽唔見銀包嘅經歷引致嘅。我發現即每次唔見銀包咧，真正救命嘅。未必是你的身份证，未必是你的回乡证，亦都不是你的 Visa 信用卡，而是你在入面在那个银包入面一些无关痛痒的会员卡。 是 什么叫一些无关痛痒的会员卡呢？即是例如我妈不见了银包那次呢，就因为入面有我个仔的接放学卡。 是 那他就找得回那间幼稚园。我试过有一两次啊不见银包，个对方是怎样帮我即揾聯絡到我咧， 俾翻嚟， 就係有嗰啲小童群益會嘅會員卡啊，因為佢哋會認得個小童群益會就係你屋企、哦，因為咁當然我唔係話我住太古，我去到沙頭角嗰度唔見銀包啦，咁可能我都係太古範圍，咁佢哋就會見到，我有張小童群益會嘅會員卡，佢就會拎翻個銀包。去小童群會嗰度， 跟住再查翻你啲資料。 係啦，佢就對翻個會員卡號碼，A12346，就係張俊豪呢個同學，但係冇問題係我哋嘅會員。 咁我攝翻曬啲導演會啊、編劇會啊， 唔係咁，但 係就 有時就呢啲救到你一命咯。 咁先容易兩嘢啊！ 你攝港台員工證咯，係啊，可能港台員工證幫到你㗎。 係咪？港台員工證要啊好喎。 係，不過你張相要換喎，已經唔係冇嘅嘢。 所以我就大家有冇试过类似 呢啲上一輩嘅一啲哲學啊。其實何主席咧，即係啱啱我學人有錢袋出街咧，咁佢都教我點樣收藏啲錢噶嘛。咁佢曾經都教過一樣嘢，佢話嗱，阿強你都大個噶啦，又見你用銀包又成，你覺得自己係大人啦。如果你佢又問過我一個問題，好細個小學嘅時候，如果你跌咗銀包應該點處理？教又係一連串啦，隊長可能會同阿饅頭講嘅嘢啦。但何主席有一樣嘢係唔同嘅， 係 就係咩咧？佢話個銀包度一定要攝張紙仔。 哦，係，我有聽過呢個說法。 嗰張紙仔寫嘅內容就係咧， 你夠膽你偷咗佢？ 當你見到啲當你見到張紙仔嘅時候，我相信你係幫我執到個銀包， 博酬， 希望萬分。系啦，即系个嗰啲 投下你钱可以俾你，你俾翻啲卡我。 系啊，冇错，俾翻啲卡，钱嗰啲身外物嚟嘅啫。你可以联络葵芳十一座互助委员会，正好。 我都有听过呢个说法啦。 啲相关资料联络翻，系啊，有用噶，其实都。 咦，而家咪即刻攞张纸出嚟抹一抹佢啊！ 哇，我真系。 哇！錢財身外物呢一句嘢好型， 都係你先講得出啫呢句， 我講唔出啦，真係 你嗰、那個你嗰口臭添啦， 風吹雞大學啊，人就唔係好安樂啦 我即係經歷呢件事之後咧，哎呀， 聽完先講。夏天都會聽不見聲音，日子匆匆走過，會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血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啊，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我亦也要被蔽引，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冇听过佢哋嘅歌啊！佢哋系 Sola， 除咗大三巴观音像之外啊，仲有呢首咧就系翻唱《翻唱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啊。咁 解播呢一首歌呢？咁其中一次我唔记得咗喺呢个节目有冇讲过，其中一次小弟即系跌银包最惨痛嘅经历，我就系拍呢一首歌嗰个 MV 啊。 哎哟， 咁啊，嗰个 MV 其中一个 shot 咧就系喺柴湾，即系小西湾个尾尾有啲嗰啲好大嚿石等嗰啲，嗰啲类似堤坝， 即系防波栏，南湾半岛下边嗰度， 类似唔系货仓嗰边啊， 货仓嗰边 系啦。咁啊，总之有嗰啲好长一条，好似 防波堤， 防波堤啦，防波堤啦，咁好多大嚿石喺度。咁当时呢一拍完 MV 一揞，咦点解唔见咗人包嘅。咁当时呢我仲係有一堆钱喺度，因为我要出粮俾啲手足。咁然后我就攞个电筒，即係搵啲电话照下嗰啲石罅啦。我就发现我个人包喺啲石罅嘅最深处。 哎呀 见到但係执唔到。 哎呀 人生就咁样跌咗一嚿钱。 呢个系最遥远嘅距离， 呢个 MV 可以话，呢个 MV 白做可以话。好啦，转头翻嚟有黄又南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考察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话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必须要坚持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部，是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习近平说，雄安新区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高水平建设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他又说，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动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政策率先落地，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同劳工处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推行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劳工处会将建筑地盘指定为法定禁烟区，违者将会被罚款3000元。另外，亦都建议修例，管理地盘嘅承建商必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冇人喺地盘吸用或者携带燃著嘅吸烟产品。违例承建商一经定罪，最高可以按现行规例罚款40万。文件提到，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包括正系施工的新建筑物或者基础设施，以及进行装修和维修工程的建筑物纳入为指定禁止吸烟区之后，相关禁烟条款将适用于建筑地盘所有区域。文件话，劳工处正系全速推行修例工作，预计今年年中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铜锣湾利舞台广场一个女厕内发现一个初生 BB 仔，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案件暂列作杀婴，警方稍后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湾仔警区重案组正系跟进调查。下午大约1:32，警方接获清洁工人报案，话喺嗰个女厕里面嘅垃圾桶发现嗰个初生 BB， 佢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下午2:39证实死亡。初步检验显示嗰个初生 BB 仔年有磁底。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日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四大致多云，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些人一世人可能不止做一次的。 一世人又一次面对大难题，成功失败也只需忘掉各样问题，今次唯有专注做个大傻仔，唱一首哭不出来， 为自己爱的人，每个人都做过一些旁人甚至乎自己都觉得傻的事的。买有这首歌不是笑你们啊，而是向所有为爱而傻的人致敬。 我亦无知， 作曲填词方浩文，编曲监制 Perry Lau，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 他是 Shine 的成员，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演员，试过咬住一碌蔗，打过擂台，见过 UFO， 还跟阿恒一起找过人添。 陪我去过石澳，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黄幼娜。 让我欢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犯这一次亦美好。宇宙还未上色，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 咁當時就出現咗呢對組合啦，另一邊上就有 Twins 啦，咁啊呢邊就有 Shine 啦，咁啊點都要講一講燕尾蝶啦，即係呢首歌亦都係而家都仲有人喺卡拉 OK 唱緊啦， 有 怪文開演唱會亦都會唱翻呢首歌啦。當日立起呢一首歌，仲記得啲咩咧？ 我好記得呢一首歌。我是唱和音的，我想什么叫和音。咁跟住之后我去上台想学和音的。是啊 ,Patrick 教。咁不断听哇、哦、原来和音是这样的。天佑是唱 Unison 的。燕尾蝶呢一首歌，如果你有留意过一隻碟，亦都是我一个好好的尝试。我是第一次真的揸住自己一支吉他是录了一个 clean version 出来 的。 哦。一支吉他。 是你自己弹的？ 冇得喷钱。因为你吉他你冇得中间喂你撳唔實喎， 拆 咗你我補翻你好難嘅，咁所以嗰一個亦都係自己一個好大嘅挑戰，緊張噶，即係入到去，喂，你坐喺度咁練過，一定睇得到噶。我成日都話你表演，包括你演戲都好，真係你有冇做功課係呃唔到人，你呃到自己呃唔到人， 係 呢個係真嘅。 咁啊呢首歌就爆紅啦， 係即一出嚟亦都攞埋。一个电台的十大其中一首金曲啦，亦都好庆幸 Shine 嗰阵时好顺利，亦都四台的新人都攞晒金奖啦。 喂，理工嗰时候都系啱啱廿岁到啫， 未啊， 未廿岁添啊。嗰阵时 嗰十我十七岁十八相中啊嘛，系啊系啊。 你谂下嗰阵时十八岁，你已经又提名过最佳电影新人，跟住 诶讲起新人嗰啲提名，又系金像奖，我系香港个荷里活加埋。有六隻 六隻 嘅，咁跟住之後，我嗰陣時唔知咩，跟住之後開始講係咪加埋票數，我冇咪贏緊，我多人第一個啊， 原來會攤分咗， 原來分開㗎，嚇分開咁唔公平㗎，我唔係一齊嘅咩？咁我好介懷嗰陣時真係，我話新人獎得一次攞㗎咋，就算我做得再幾好，我唔係新人嚟㗎，點解你咁介懷要真？哇，有邊一個演員係唔介懷攞唔到獎啊？即係 就算我而家今次有份提名呢一个最佳男配角，问我想唔想攞，我讲我想攞。 嗯， 我唔相信一个演员话 唔紧要嘅， 系即系唔紧要。提名呢个系一个肯定，系呢、這个系嘅。但系想唔想攞，一定想攞，因为大家都系良性竞争。因为拍电影其实好被动嘅演员系，你可能拍完一部戏，你冇乜 feedback， 或者系甚至乎有啲人点解你用呢个方式去演？可能嗰个方式好啲喎， 系 喂，你真系唔知， 又或者好似呢套咁样， 系啊， 你冇谂过拍完之后要等七年先上， 系啦系啦， 但七年之后有提名， 原来有一样嘢系咁样， 七年前 系啊， 有冇提名咧？唔知， 真系，所以拍电影有个奥妙就系、是，当你有人去肯定或者觉得喂李翔真系做得好，你嗰种满足感系冇一样嘢可以代替到， 系， 哇，你俾个咩跑车我揸都唔会有呢个感觉。嗰種真係你知道，哇！我真係放咗嘢落去，嗰樣嘢又正確，啲人睇完又拿到佢，又有個共鳴喺度。依、這個係我覺得而家嚟講，我會係形容我對得住個角色。 喂，咁但係頭先講啦，攞唔到係唔開心嘅當時。 唔開心啊！跟住之後，我經理人仲去喺後台嘅時候，發哥咁啱又經過阿、陳家上即 導演嚇、 導演又經過，咁跟住之後佢話。阿哥，我咪阿个靓仔，佢好失落而家。 系 啊，咩咁失落啊？唉、哎，觉得分散一票数一定攞唔到呢个奖。跟住之后，咁我好记得陈家上即系 Gordon 导演同我讲话，靓仔，佢话攞到未必系好事嚟噶。首先你系新人，你真系一张白纸。佢话呢部戏你可能做得好，但系当你到接触第二部戏，你做得唔好嘅时候，你压力仲大。 嗯， 咁跟住发哥就同我讲，佢话，哎呀。靓仔攞到未必一件好事嚟噶，佢、话你压力真系重大，佢话同埋你要记住一样嘢，你呢十几年都系白做啊， 白做。 同佢讲，靓仔你未到四十，你都未叫开始啊，我哋做呢行，即系如果男演员， 发哥已经咁讲噶， 佢、真系同我咁。 咦，咁你而家听翻系咪觉得好有？ 真系，我觉得电影，当然你可能读过电影一啲课程啊，或者咩，你系会有一个基础，令到你会更加。容易去入一个角色，但系其实我哋大家一齐拍戏，你都知经验系紧要过你有咩， 仲有人生嘅经验啦、 啊。即系你喺现场执生嘅，有好多嘢真系，你真系呢度冧落嚟嘅，嗰边原来灯又唔知做乜嘢，突然间落雨，你系好执生噶嘛？你话读书得唔得？所以话可能系有一个底，你会容易啲入去，但系其实都系要靠经验。新人我系觉得我好认同，即系张白纸点样可以令到有墨水，就系、是、靠你人生阅历咯。 嗯。 我记得国优讲过，嗰阵时有啲人问下国优，你成班影帝哇，一齐埋到，哇系咪个个一嚟就哇已经好劲啊？佢话咁，国优就答佢话，其实我哋大家已经去到大家都好肯定嘅一个演技方法嘅时候，其实我哋喺片场唔系话点样大家哇一嚟我就 威嗡嗡咁样样啊， 斗系斗咩？斗内涵修养。咁我听完之后系。即就连我真系唔中意睇书，我都尝试睇一页啦，一日都好啊。 嗯， 即我会系咁样， 系 逼自己，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拍，我成日觉得呢个系我朋友嚟。至少有部机，我就觉得嗯，埋嚟啦你，我会摄你入去嘅、即我会摄咗入去入边， 系 好开心噶。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言语处处有染都放在眼前，害怕采花天下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山中开的 的不知所措地，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气中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鱼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梦里醒来，记不起。 就攞唔到當時嘅新人獎啦，咁但係日後你就好多戲拍啦，有好多戲拍啦，我哋即係不能盡錄啦。有啲咩戲你好記得 啊？一碌蔗啦， 嚇，都仲係好新嘅一碌蔗係嘛？ 一碌蔗應該係我第二部戲，第三部戲， 第三部戲，因為中間有五個客鬼少年啊嘛。 唔係第二部戲其實係應該係謝過夏天又遇上我客串嘅啫。 一碌蔗就 一碌蔗啦。 嗰陣時嘅阿 sa 嬌係點樣嘅咧？同而家到你十幾年之後再同我哋拍 UFO 阿 sa， 因為嗰陣時 佢都好忙啊。 忙，我哋又好忙。 你又要 shine， 成日 OB show， 大家又會見到。 哦，即係成日都見嘅。 成日見嘅， 係 真係成日見。咁大家又做咗好好朋友。咁我哋中間，譬如佢哋開演唱會，我哋會請我哋做嘉賓。我哋一八年亦都有請佢哋還債，你哋做翻我哋嘉賓啦。我話冇問題。我覺得諗翻成個過程，其實黃又藍由十五歲俾阿果去一個乜都唔識嘅不知 荷里活 高地厚嘅小子， 係 入咗行唔自我嘅，人緣都好好嘅，識到好多朋友。我覺得喺依咁多年去到而家。我是赚多过蚀的。 嗯， 是的，就算我在低谷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赚的有 嘢。因为我很开心的，你问我即是 Twins 和 Shine 是那个年代的 icon 来的嘛。 阿 sa 成日说死性种种在这里嘛。 但是譬如在 UFO 里面见到你们的合作还有那种的清洁，哎呀好怀念那个年代。还 有我们那时候很多组合的。即 系，仲有 VRF 啊 ，VRF 就啱啱 后来就有 Boys 啊 ，Boys U to E Kiss， Sky Cookies 啊，系做 Cookies 喎， 好多好多好多，好开心噶！我哋嗰阵时系， 即系一出 OB show， 哇，几人玩到直情系，即系 大家都年轻啊嘛， 系啊， 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哋人人都有一啲代表作嘅， 即系同埋大家唔会有个 恶性竞争， 系啦。甚至乎你出下次啲五月，我都系太平买多啲好滑嚟啊！跟之后喂，唔系你首歌好听，我中意真系中意，大家系会咁样 嘅。系啊，即系人人都有啲代表作嘛，佢哋有八十八，有不是八十年 代，系 有 Twins， 你哋有粤美碟，即系大家都有嘅歌， 男生啊嗰啲， 系大家都仲好记得，所以亦都经常会喺片场度又会见翻， 系， 所以嗰阵时大家就诶又有戏拍就拍。有歌唱就唱， 冇谂咁多噶，只系想做嘅咯。 系，好唔好玩咧？ 好玩，我好 enjoy。 系咪好多嘢做嘅每日都？ 头一年我可以讲话365日做足365日。 系， 每日可能系8点钟开工，翻到屋企可能系2点钟。 你知唔知自己做紧咩噶？ 去到可能中尾段，你会觉得哇，我做乜嘢日日要咁样做？香港真系咁多杂志嘅咩？ 系，即系嗰时真系好多噶嘛， 多到一日影8本。跟住第日又影8本， 跟住你仲要跑电台咧， 跟住跑电台，跟住又有啲运奥运会啊，即系明星体育计划啊，跟住明星运动会啊，爬龙舟啊，跟住之后整个二人三足嗰啲武打斗快，睇住阿 连要上掌门人 啊，即系好好玩嘅，你会觉得时间系好快嘅嗰一日，但系你一收工啊，好攰嘅。 你知道自己做过咩嘅？ 知道，但系你会知道，因为我系新人，我系要俾人哋。要認識， 系 同埋又錄音啊！因為香港嘅時間真係 帮你系你 劈到好梯，系啦， 啱啱好车程，总之25分钟我哋要到，到完之后即刻唱，唱完要 OBS 即刻落翻嚟，就可能去录音，录音就有4个钟头俾你录，录完之后就可能要柴湾影 poster， 影完 poster 再做杂志访问，跟住夜晚仲要再拍戏，跟住之后早翻屋企，即哇系香港时间就系金钱，真系攰。 你仲要面对啲 fans 咧，喺电台门口又有班人等你啊， 因为嗰个年代。佢哋真係要走出嚟先見到你，唔同而家社交平台、互聯網，佢可以喺 live 或者係代 FaceTime 咩都好，可以望到大家。嗰陣時真係走出嚟，所以年代唔同，亦都經歷過，覺得咦，其實嗰陣時都好美好啊， 好玩啦、啊，係咪、啊？我都覺得好玩。嗰陣時我都喺電台啦。咁、首先廣播度有好多保姆車啦，即 係 你哋有部車 ，Twins 有部保姆車。咁啊，一嚟到， 總之一見到邊架保姆車就知邊個係 artist， 大家就蜂擁埋去。咁當然而家都仲有嘅，都有少少嘅。咁但係嗰陣時由於好多 show 啦，再加埋就係大家都 商場 show， 好連一日可能有三四個。 係你逢星期六 啲 OB show 嗰啲， 係啊。种轻飘飘嘅感觉咧，有冇噶？俾人簇拥， 反而呢一样嘢我好清晰，我同天佑都好清晰，因为我哋大家两个成日会有啲男人浪漫，自己倾下偈啊，咁然之后会有讲，我哋话红唔系自己话嘅，咁我哋都有讲过就系话，喂，我哋大家要互相提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红嘅时候。就是我哋失敗嘅開始。我哋真係咁， 真係咁講嘅。 啊，我哋自己真係咁講，係啊。 係係。 咁跟住我哋大家都有提醒大家，喂，我哋係咪覺得自己而家係紅咗？有啲嘢點解我哋會咁答嘅？提喎，翻返去先。哦，我真係會咁樣噶。 哦，係。 我哋兩個會咁樣噶。嗱，你話真，其實好容易會沾沾自喜嘅，因為即係等於我曾經拍嗰個劇係做富二代嘅。我日日係揸住個波子，我住住別墅啲景嗰啲。到我拍完之後，我真係抽離唔到，我心喂，冇波子揸嘅喂。我明明有幾個工人嘅，點解會咁樣嘅？你真係會唔係你想變，可能係每一日你嘅工作，你係咁樣，喂，你好容易會躲入去嘅。同埋我哋演員嚟噶嘛，我哋 artist 係好快就可以入到我嗰個狀態噶嘛。 咁啊，一路去到過咗幾年啦，其實個世界咧都變得好快啊。 其實2003年已經變得好快。 哦，係咪啊？ 2003年開始又因為好多已經有 MVP 啦， 係有互聯網啦， 跟住互聯網 少少嘅互聯網啦，咁老翻碟啦， 好多係老翻碟啦，跟住之後 MVP 啦，係 MVP 係最影響嘅一隻碟，應該話你未必係十首都係金曲嚟噶嘛， 係 有啲可能係 side cut。咁當有互聯網嘅時候。你係可以淨係買嗰首歌，或者我淨係聽過一首歌，或者我翻版，我淨係用咁嘅錢可以聽曬你咁多歌添，仲要可能佢加埋一個 disco remix 版俾你添，即係 bonus 俾你嘅。咁所以嗰陣時喺唱片業嚟計係一個好大影響。所以我哋2004年我哋去咗台灣發展，咁因為台灣福隆亦都係我哋嘅 management 啦，嗰陣時 co manage。我哋覺得嗰陣時香港真係個環境已經 開始唔同咗， 咁我哋有機會可以仲去到台灣，咁當然國姐嘅 功勞啦，可以 係係。 咁去到我哋又唔識國語，對對對對，這對對是是是是，跟住就係咁樣。最初真係翻語文學校咯。我哋過咗去半年，我同天佑喺日本有同居過，喺台灣有同居過，香港唔使同居啦，即係咁近大家已經大家唔使講嘢。我喐一喐，佢已經知想做咩。喺台上邊，大家尤其是好做訪問，先六個蘇人好嘛。一二三 ，Hello 大家好，我哋 Shine， 好记得 下一段唔该， 好多 slogan 系啊，好多呢啲嘢噶嘛，即系大家熟到，即系 之前今年嘅太阳计划，我哋系 Shine，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噶嘛，咁呢个系已经系默契，已经系一定有嘅，即系同埋之前我哋系由朋友开始嘛，咁跟住我好记得去到真系台湾录音，台湾嘅方式系好唔同。artist 如果要在台灣錄音，佢係完全唔會幫你接嘢嘅。 係 嗰半年， 係 或者你 咁，所以你就齋喺嗰度做錄音， 就正係 試歌 喺度錄音嗰半年。可能我哋有三個月要錄音嘅， 係 咁嗰三個月係唔會安排嘢你做嘅。 哦， 但係我哋錄音喺入邊，我記得啲監製正第一個叫 Black Jack， 佢好犀利一個監製嘅。喂，出嚟唞唞佢哋，我唔得，我夠錄。死都唔肯休息，因为我哋香港习惯，你休息你又冇时间，你就要做嘢噶啦。 系系。 但系佢，我点解你唔肯出嚟休息嘅？出嚟听我唔使喺入边听咪得咯，出嚟听清晰啲。喺入边听咪得，我仲要国语嗰阵时，又要上语文学校读国语，仲有一个国语老师喺度。 嗯。 我哋啲发音点？我仲好记得，我好尴尬一样嘢就 系， 我系唔明佢哋喺出边笑乜嘢。 系。 但系不断佢又冇提点我话。唔係咁唱，應該咁樣唱。我記得嗰首歌係一個橙汁嘅嗰個歌。新概念我不要了別，要完美耶耶。跟住之後停，再來，停，再來，十幾次。跟住出面喺度笑，我即刻開門。 咁你講咗咩咧？ 有時好猛我 啊！ 你們不停在笑，但是你 笑什麼呢？ 不跟我說我錯在哪裡，要改什麼？你就說啊，繼續唱，繼續唱。我真係猛嘅之後出到去話，好吧。我们笑就是笑，不是新概念，是新概念。我新概念，我唱咗性概念咯。 哦， 因为我哋香港人发音系好中意四声噶。 诶、哎，我唔，我都听唔到而家。 新概念我不要了，我仲好正。新概念我不要，应该新概念我。 有咩唔同啊？再讲多次。 新新平同四音吗？ 哇，我真系分唔到啊。 系啊， 所以我啲国语都系。 经历过一样嘢，我就发不好意思，那我进去继续唱，亦都系一个我哋嘅曾经一个难嘅考验咯。国语系识，但你话系咪好标准？一定我哋唔可以同台湾人嚟比、 嗯， 因为我哋母语系唔系普通话。 系冇错， 依方面自己又好努力去学咯。 才会疾如风，气势或时空，做万般分钟也惊叹，全城人骄傲，但我却。完全放心，会动就有风，来回无定无踪，永远做前锋，情愿乱行，未要别人送，再创造潮流，渡过了仍然闹哄哄。为老友我错够了，我很好动，不要我信，坐定都有用，是否等手脚？完全失控，眼有梦。再禁制我，怕我会去得更尽，不放了我。你自找噩梦，未翻风覆雨，无非只因这一秒，我未发功。强还有自信，金砖阵容，卷起双倍的空洞。谁人亦没法装我入笼，四面墙有。无定无踪，永远做前锋，情愿乱行，未要别人送，再创造潮流，路过了仍然闹哄哄。趁世界我怕世界再不转动，需要政变，会自己发动，但山顶观众企图完全操纵，已有内。中买我会中我讲信用，给你最快最劲的变动，暴风狗及伴谁想阻止都吹送，高爱太空强横硬自信，金砖阵容卷起 疾如风，气势划时空，做万般分钟也惊叹动，全城人叫闷，但我却顽行直进，我步步有风，内力无力无踪，永远做前锋，情愿乱行，未要别人送，再创造潮流，路过了仍然留空空。 唱歌嘅系 Shine。今天叫做两个龙卷风，转头回来继续有黄又蓝。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蕭叔想跟大家講一個我們後生仔女最近很常用的一個英文字。這個字其實在英文已經講了很多年了，但是香港好像最近這十年是比較多人用的，是講廣東話的時候會用到的一個英文字，就是 crush, C-R-U-S-H。 通常呢就是解一個你暗戀緊，不是熱戀的對象，不是两情相悦的人，而是一个你暗恋紧的人，心里面是非常之激动地喜欢紧对方，但是对方是不知道的，通常叫这个做一个 crush。 来自本来是美式英文的，但是其实都英国人都会用的 crush。 怎么用呢？譬如以前我们通常未必就会说那个人就是一个 crush 的，我通常说 I have a huge crush on somebody, I have a crushOn somebody, I have a crush on somebody， 就是我超级劲中意呢个人啊，咁样，而对方系唔知嘅。咁但系越嚟越多人就会将佢用为He is my crush， OK， 佢系我热恋嘅对象 ，OK， 但系就唔系双向啊。重新讲明，通常我哋 crush 譬如如果讲个对象嘅意思嘅时候咧。我哋會前面加埋個 my 啦、your 啦，嗰個所謂 possessive pronoun 嘅。譬如我話我今晚會同我嘅暗戀對象食飯，咁你可以話咧 ，I'm having dinner with my crush tonight. I'm gonna have dinner with my crush tonight. 另外仲有咩用法咧？我哋下一集繼續講。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請今個星期嘅嘉賓。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黃又藍啊。 有一歲有一歲，生命到你到底幾歲？我可以飲水，可以買醉，兩溝有趣。你一個飯局，去慶一慶祝。我未許願，先吹蠟燭。原本在潛在生活，你仲有排未同得熟。麥記當下曲，唔該啊，叔叔 order 先嚟下牛扒，食熟本身熟，咬落要有血有肉。想开花，只担心青春未够花。得一半熟吗？仍然有一半未曾定型吧。仍留下许多可塑造性吗？不管想几高，有种激素仍然在拒绝进化。 Shine 就喺第一浸啦，我哋所谓嘅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啦。 嗯，中间又停一停，跟住之后又再复出啊嘛，啲人话 系啦，停一停啦。 我停过两三次嘅都 系，咁啊都主要因为个大气候啦，系嘛？ 天佑又想做自己嘅一啲佢想做嘅歌， 啊佢自己都有出歌啦吓。 咁我又好想专注喺电影上边，咁所以大家就试过停一停。我唔记得好似入咗行。五年到，跟住之後 ，Shine 又復出啦。跟住之後，哇嚇，五年又復出，哇！其實我哋冇走過 啊。我都記得你咁講過。 係啊係啊， 大家做唔同嘅嘢。 只不過係我好想喺電影上面再浸淫一啲，我自己再揣摩多啲嘢。咁天佑佢自己又想做佢自己中意音樂上面 同 Shine 好唔同嘅一啲音樂路向。 係係， 大家去分開做，但我哋又好需要冇解釋過。 係 出嚟，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要開個記者會啦。而家咧又話而係電影，咁天佑就暫時做呢只碟，再續啦。有咩就同大家講，唔需要。我覺得大家見到我哋嘅作品，仍然知道我哋喺度，我哋都係想俾好啲嘅嘢俾大家聽，俾大家睇咯。 系，咁啊，你就继续喺电影发展啦。咁当时大家都已经睇熟咗《幼男》啦，即系你已经拍咗好多戏啦，都比较记得或者比较大家有少少眼前一亮嘅就系、是、去到叶问啦，阿沙胆员啦， 系 叶问呢件事点样发生嘅？ 叶问呢件事真系好正嘅。首先，因为我同 Evan 好熟啦， 系即系编剧阿黄少先生系啦。 咁因为佢同我同月同日生嘅，大家又好 friend。咁跟住佢太太亦都大家好 friend 啦，房间亦都大家 合作啦。 咁跟住叶问，我好记得系阿叶伟信导演揾我经理，就话我想搵有男倾一倾偈，佢冇讲系咩，我好得意噶。以我所知，好多其实系去到系要试戏俾导演睇噶嘛，但系我系好少要试戏噶，即系可能我拍过咁多部戏，我试戏系唔试过五次嘅啫，即系喺。我见导演嗰啲，我都唔惯试戏，可能唔知佢知道我。我试戏我就唔识试啊！我好记得系叶问呢一部戏，我一上到去，叶问信大家好熟啦，之前同佢拍过《五挂鬼的少年》。 系 叶问靓仔，之后我你做咩？跟住之后我话点啊，讲啊，即系好 friend 嘅大家。佢话好简单啫，你想拍一部戏先，梗系想啦。你又好玩，啲酷又好玩，唔好话咩。到而家我都唔会系拣电影嘅人嚟，因为只要有一拍。我就已经觉得好正嘅，叶问都仲系菲林年代，2007年之后，我好记得叶伟信导演就系同我讲，好简单啫，我就系问你要露你嘅屁股，我系需要用翻你亲人嘅 pat 制唔制？镬仔，我以为你唔使考虑下先，我话你会点啊？我唔通你真系一个一 冇十咩？ 摆喺度十秒钟依先转个镜头，我同你合作过，我知道你唔用替身得唔得？我冇问题啊。阿果更严重，我都试过，好轻骑。 同阿周迅系咪？ 我直情我拍阿果，我真系讲真，鬼同你住，你又系有个情欲戏喺浴缸嗰度，跟住之后 action 前阿男假抱，我就喺侧边喺度起水搞起啲抱，点知买错嗰啲碱液冇抱嘅，你就喂你条泳裤穿崩啊！一路嗌，一路阿果排系会上闪先上，我穿崩啊！但可能冇人走啊！上先唔先？我全班有去穿，我呢个冇事啊，我呢部上啊！但系喊紧嘅，因为条泳裤穿崩，我都系见到拉落少少。我话见唔到啦嘛，系咪啊？见唔到啊，梗啦，我除晒啦而家。跟住就见，咁你一早除晒，我咁你冇讲噶嘛？你就话拉落啲。 即系就算阿叶伟信导演叫你露呢个20， 我第一时间我就话我真系冇做问题。 系 咁，跟住佢话要你真人，佢话可唔可以除睇下望一望先啊，靓唔靓啊？ 咁讲， 跟住之后我话你系咪要啊？佢话讲下小姐咁就咁，跟住之后系咯，咁样就 拍咗 叶问 啦。咁啊，亦都大家记得沙胆员呢个角色啦。 系沙胆员。 红灯区模糊的一个他，难免稀仅有的美色，粉色繁华文画里。同时这一刹那，同龄的他正靠着我臂弯喝茶，身份地隔着千里，也似在命运两地当中有个有资格更高级吗？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恩宠一样，每天得我爱护吗？为何一个每夜上街迎接着路人卖花，又有一个却旁边有我陪着喝杯茶？人间千个玛利亚，同样都有血肉吗？无论爱侣或女人也可爱爱吧，人人自命充满热情，看对象是谁吧，我真的这么多爱珍惜给他。 却似在命运两记当中有个有资格更高级吗？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恩宠，一样每天得我爱护吗？为何一个每日上街应接着路人卖花，唯有一个却旁边有我陪着喝杯茶。人间千个玛利亚，同样都有血肉吗？无论爱女或路人，我都爱好吗？人是命中满意前，看对象是谁吧，爱不爱我都可以。心一等，抬头都不见星，游人花几百注买他一身纯情。文化里仍然高高兴兴，顽皮的他叫我用爱对天作证。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温饱，一样每天收夹购物码。为何一个注定半生看脚下六十万个，又有一个却直被动应沿路买奢华？谁都识过玛利亚，谁都可以变做她，谁是爱女或路人，那一丝之差。时是谁得意自豪，我最易动情吧，那位他当他一把， 高山嘅曼谷玛利亚，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听晚咧继续有黄有蓝嘅，咁啊喺Shine 慢慢分道扬镳之后咧，咁啊有蓝咧都拍咗好多唔同嘅电影嘅，咁啊听晚咧就会继续讲噶啦。阿何生准备好未啊？ 我一个回忆杀嘅访问嚟嘅，听下尤南啲访问。今次我又听到，即系因为尤南其实近年都接受几多访问啦，听下队长同佢嘅。一直话咧，哦，又听翻好多嘢， 系咪啊？佢听晚仲会， 准备好啦，准备好。 听晚讲红 van 添啊，仲会系啊，好嚟啦。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又忧如期情牵》。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 点啫？ 呢个 Jingle 真系，我觉得咧真系万播万灵啊，可以话系。见到队长同埋阿一，虽然个反应好似有啲麻木咗，但系咧，我相信阿队长同埋我嗰个感受咧系非常之深。 我迟早总会有一镬嘅，总会有真系刘旅行嗰阵，你哋再播多次一笨咁样啦。好啊，今晚边个先啊？边个？ 因为我觉得个 Jingle 咧播到嗰个购物嘅气氛，我先啦，因为咧。近排小弟咧開始真係進入咗呢一個美國西岸嘅生活啊！咁啊， 而家先進入啲天氣啊！你進入咗好耐噶啦，老何。 因為喺三藩市咧先出現呢個狀況，我唔知啊，應該隊長點都有試過啦啩。 係 一轉季咧，花粉症。 哎呀，好大單啊！花粉症，我屋企人都種招。 我以為自己感冒。 係啊， 係啊。 係啊，中招啊！啲個零禮拜好多朋友身邊朋友個鼻都，咁、啊、我就以為感冒，因為我人生第一次花粉症嘛，哇個鼻咧不停打一次，咁啊跟住好多鼻水，就以為自己感冒，原來花粉症。係咁啊，講到譬如轉季啦，即係一個酷熱天氣咧，咁我就都仲係一個好儀式感嘅人嚟嘅，我每年都要做一次噶啦。就係、是、將嗰啲比較厚嘅衫同埋啲褸咧，又再次搬去一個咧，就係唔係自己常用嘅衣櫃嗰度執一執衫。喺香港我就會喺床下底啊，啲櫃桶嗰度咧又會整理一次嘅。我係要整理一次嘅，係呢個儀式感。我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呢個習慣嘅？ 好好好憎 我呢兩日都有執衫，就係將啲覺得已經會唔會再著嘅厚衫咧，就攞去做清潔。就起碼嗱，我有兩個步驟嘅。通常咧，我就過咗端午之後啊，即係未食五月粽啊， 寒衣襪入籠啊， 我就未 入籠啊。 係啦，咁但係而家通常就我哋冇籠啦，我哋係咩咧？就係個油壓床下邊嗰、那個空間嘅。咁你知起個油壓床好大工程㗎嘛？ 冇錯、啊， 即係張牀褥又幾尺厚，跟住之後又要移開曬老婆嗰啲公仔又剩。咁所以通常咧一年就係做兩次嘅啫。咁但係你又會覺得，喂唔係、啊，我繼續劈喺啲厚褸，你啱啱洗完。你劈喺度嘅話，其實佢一陣又積塵，其實又係浪費心機嘛。咁所以咧，我而家通常會做到個步驟，就係買咗啲衣物處理袋啊。 哦，嗰啲有個吸塵機，一吸就變咗真空嗰啲啊。 未去到咁複雜啊，即係咧，人哋去旅行嗰啲咪有啲收納袋嘅，咁我就買咗幾個，然後就將啲厚褸擺咗入去先。 係。 咁萬一哦過兩個禮拜忽然凍咧，我只不過需要喺個收納袋嗰度拎出嚟。 哦。 咁萬一佢真係一路都唔凍啦，我咪成個收納袋。可以掉翻落个床下底咯， 因为阿馒头妈早几日先系咁喺度玩吸尘机，我仲啊咩事三更半夜喺度玩吸尘机咧，原来佢就玩紧嗰啲喺淘宝，即系好多嗰啲真空袋，因为其实都系因为悭地方啦，系啦，咁啊好啦， 我都有买喎， 系咪啊？ 可以交流下， 你同馒头妈交流，因为我好憎啊，因为我好憎做呢件事嘅，因为咧唉，呢、這个都系一个你叫做断舍难又或者断舍离嗰种困难又好啦。因为你打开衣柜咧，其实咧就会有好多嘅，即系同你打开见到你自己嘅书架一样， 系 有好多书未睇，咁你又唔舍得抌，但系你又知道唔知何年何月先要攞出嚟睇。咁啊，衣柜入边都系嘅，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大家讲笑咁讲话，香港都唔知道会冻到几多日。 系 咁入边有啲即系超级无敌厚褛啊，近乎雪褛，即系等于你譬如你去三藩市滑雪，咁你买咗件雪褛，咁你摆喺度又笃眼笃鼻。跟住你攞出嚟，跟住如果你见到佢发咗毛，仲要攞去干洗添，咁我宁愿唔睇，我唔打开。 所以嗰啲收纳袋又好重要啦，因为嗰啲雪褛，雪褛咧其实系嗰啲或者羽绒褛啦，系个体积系入边嗰啲空气啊嘛，所以如果用个吸尘机去夹扁佢咧， 系 有种莫名嘅兴奋 感， 系啦。 细好多， 系啊！你夹扁佢嘅同时，你又要摆个活性炭喺入边， 系， 因为你防止有湿气啊， 即系紫菜嗰包嘢啊嘛，系咪？ 类似嗰啲啊，咁其实系有个技巧同功夫喺入边 嘅。系啊，何生发生咩事咧？咁你 系啊。嗱，咁我就繼續係咁樣轉櫃啦。咁但係我有一個系列，即係大家兩位拍檔或者即係阿饅頭媽嗰個動作咧，我相信大家可能近排都會做嘅，又即係拎翻啲衫出嚟啊，洗一洗佢，再 pack 翻好去啦咁樣。咁而我小弟咧有一個系列就係咁樣嘅，就係、是、有一堆衫一堆㗎，我形容係一堆一個盒咧，嗰、那個盒裏邊咧係有埋個真空袋嘅，就係咩咧？我係擺咗啲我唔會再著嘅衫。 嗯。 嘅系列，即係譬如有一件係當時我真係二十歲頭嘅時候，一位朋友送俾我嘅美國東岸嘅一件棒球隊嘅衫， 係 T 恤嚟嘅，我係唔會再著。第一我著唔到，第二已經件衫係充滿跡嘅，即 係 嗰啲捆咗邊啊，件 T 恤入邊有啲線頭嘅嘢出嚟， 係 黃黃地啊嗰啲。咁啊，其中嗰個盒裏邊咧，仲有一個系列，嗰、那個系列係咩咧？就係、是、當年喺對面街，我阿隊長應該都有幫，唔知你有冇？ 我有好多喎，就我就係 好多活動嘅 T， 好多活動嘅 T， 同埋好多運動嘅 T， 我都有兩件，我都有兩件香港電台嗰啲大會 T 唔捨得抌 㗎。哦，你得兩件咋？我有好多件㗎、哦。 我後來都有， 我後來即刻還啦。即係譬如我哋舊早幾個月未，即係阿梁麗勤臨離開呢個節目之前， 哦、 去咗工展會㗎嘛。 唔係啊，工展會我哋唔係著自己衫咩？ 佢冇派 T 咩？之前總之有一次有啲公司會，就有個一字，即係一台一字。我係即場，我唉，我唔攞翻去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首先已經有啦，第二就係、是。 其实咧，你翻到去你又唔舍得抌，咁你摆喺度咧就会一堆。我其实有半，即系其中某一个柜桶有半格啊，即系一半嘅 size 嘅地方咧，其实都系攞嚟摆呢啲，好似阿老可所讲，譬如电台纪念 T 啊。香港电台纪念风褛啊，唔知代表隔篱对面街踢波嗰对嗰件球衣啊，其实呢啲系唔会抌，亦都肯定唔会着嘅，就摆咗喺度啦。 嗰啲基本三十啊，嗰啲 系基本三十都有啊，系好似有真 系基本三十， 其实真系会有一件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老可你点处置咧？后屘啊， 同埋嗰啲 T 系。嗰啲 T 咧仲有啲特色，就乜乜第一啊，咩乜乜陪住你咁樣，大概咁樣，大家啲 陪你陪你陪你嗰啲咧。 咁其實我係一早咧已經知道啊，呢一個即係隊長嗰個態度就係話啊，其實我都唔知留嚟做乜，但係又有好有紀念價值咁樣，即係估物論係對面街或者我哋而家港台，我都留咗喺度嘅。咁但係因為冇咁多疑問啊嘛，咁我有啲咧，我當時已經知道呢一件事，我就乜嘢咧？我就每次有啲 T 嘅活动咧，我系带埋支笔。阿队长，其实你帮我签咗两件嘅。 哦，系咩？ 系啊，喺嗰件 T 里边，你写咗签咗你个名字，同埋赠咗我两句嘢噶。 悭啲系嘛？屎波咁啊！ 咩能屈能伸男人咁样嘅类似嗰啲。咁我其实咧有十零件啦，应该系咁讲。咁咧就嗰啲 T 咧係同事們啦，或者啲歌手朋友們咧，就喺我件 T 嗰度咧係贈咗兩句，同埋簽咗佢哋個名。 哎呦！ 好啦，咁我每年咁樣，我一路 keep 住嘅，其實我一路 keep 住，我 keep 住唔緊要，我仲要係養出嚟接一接佢。 哎呦！ 再笠一笠上個身度，笠上個身嗰度，我每年都要做一次呢個，唔關啊件衫會窄咗嗰啲，而係咧我係會嘥好多時間，嗰盒衫一係唔開。一开咧，占我执衫嘅时间咧，超过两个钟。 哇！ 我真系望住佢，哇！以当年啊，队长写埋啲咁嘅嘢俾我， 我真系写， 好似系想 写啲咩啊？ 全系写咗嗰啲啊，悭啲啊你，唔好扮嘢啦。或者多谢大佬啊，类似好多都有佢， 多谢大佬。 类似嗰啲，咁我就啊，呢盒衫我相信咧，我去多十零廿年咧，我都唔会掉， 系 好开心嘅，系啊，即系呢啲活动 T 咧， 即系你系攞住嗰双衫喺度睇咗两粒钟啊， 系啊，一路望住咯，咁啊望下嗰啲同事写咩啊， 佢真系进入咗 当时嗰件事， 步向黄昏，即系步向黄昏啊！即系嗰啲阿叔咧，嗱首先唔 系 好使做啦， 系 又大把时间消遣啦，跟住攞住一盒手旧衫，即系如果有啲小朋友喺度讲啦，我同你讲啊，几廿年前啊，我喺啊商台啊打嗰场啊唔知咩传媒杯， 点解用咁嘅口音咧？ 即系嗰啲 金沙阿伯啊， 嗰啲阿金沙阿伯就系讲啲想当年啊嘛，拉低副老花镜啊嗰啲，哇！你有呢啲时间消遣啊，我同你个心态有少少唔同啊。我就系头先讲啦， 食啊嘛，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咧，我就有嗰种，因为首先我又冇你屋企地方咁大啦，即系可以摆九啊零个衣柜，摆啲唔等使嘅嘢都冇所谓。咁我地方有限，加埋阿馒头妈成日都话你究竟摆喺度做乜，我都开始怀疑摆喺度做乜啊？因为你其实咧，你系真系一世，我都话搬咗咁多次屋，其实呢啲纪念 T 咧，你一定唔会再着，而佢又不断咧。即 越嚟越多噶嘛， 你又計下香港啲尺租， 係 一個櫃可能你一個月都要俾幾廿皮去嗰個位啊，嗰個位一格街磚啦、啊、都要，咁你就會開始，同埋咧佢開始黃到一個點咧，就係你覺得佢好似已經唔係好乾淨，你又唔會花錢攞去洗。咁佢擺喺度就做乜嘢咧？咁我寧願唔見啊，所以我寧願唔打開呢個櫃桶，我唔處理呢件事，出年先算啦，咁樣樣咯。喂，老婆，不如將我嗰啲衫擺喺你嗰邊暫存住先啦，好過租埋你倉啊。 冇問題，我當年香港我都係放咗喺個油壓床下邊啫，你哋唔使連環抽擊咗2分幾鐘啊，我有撐住嘅時間，使唔使唞一唞啊？ 唞唞 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举行高峰晚宴，宴请大约130位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家族办公室决策人和家族成员，为明天举行的第四届预泽香港高峰论坛拉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纵使环球局势瞬息万变，香港一如既往为资本、机构和家族提供稳固的根基。香港已经汇聚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较两年前增长20%。李家超说，对世界各地家族决策人来讲，香港具备条件令他们放心选择在这里传承世代财富，包括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全球唯一汇聚中国优势和国际优势的世界级城市，体育、文化和艺术活动在香港一应俱全。鉴于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特区政府提升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外游警示级别到黑色，并向巴林、约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发出黄色外游警示。发言人说，黑色外游警示级别表示有严重威胁，由于伊朗和以色列的安全形势极不明朗，呼吁市民不应该去当地，身处伊朗和以色列的港人应该注意安全，尽快撤离或者转移到相对安全区域。另外，计划前往或者已经在巴林、约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港人亦都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并留意当地就最新情况的公布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发布的领事服务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晤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王毅说，伊朗局势外日影响扩大，战事延续只会造成更多损伤，带来更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各方要做的不是火上加油，而是应该釜底抽薪，共同将问题拉回到对话谈判的政治解决轨道。王毅又提到，英国首相施纪贤一月历史性访华，充分说明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亦都表明只要双方双向而行，建设性沟通，就可以处理好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展开各层级交往，深化各领域合作，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向前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6233点，升6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594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6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2，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46美元，卖出4417.3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四大致多云，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 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 咁头先阿老何咧就讲话佢即系啊执衣柜嘅时候就拆翻好多旧物啦，一啲好 旧嘅衣服啊， 好有纪念性嘅衣服啦。咁啊，亦都品咗佢两粒钟啦。一个好似有啲嘢想回应。 系、哦、啊，因为咧阿老何一开始讲起呢个嘅旧花粉症啊，即系令到佢咪个鼻唔舒服咧、啊，反而勾起咗我最近有一个嘅旧物。 吓 咩、啊、事咧？咁啊，其实同老何有啲似，就系屋企执嘢嘅时候，咁我阿妈就将我旧屋啲嘢滴咗过嚟我新屋嗰度，就话你啲嘢要唔要噶？唔要再唔好再撇喺度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喺度执执下嘅时候，发现一样嘢。我估你两位呢几年应该可能都会揾到呢啲， 系 就系、是、疫情时期， 哎呀， 买嘅好多口罩啦， 口罩 哦， 因为咧即系当时即系一开始，尤其是一开始疫情嘅时候， 大家要扫货同埋抢货嘛， 人心惶惶啦。咁、你见到又扫啦，咁啊开始慢慢啲商家又出嗰啲。可重用口罩啊，或者唔同型号嘅口罩、啊， 布嘅口罩、 啊，布嘅口罩啊，咁你又因应个疫情嘅嗰个叫做即系高低起伏，咁你又会有时哦呢排好似冇咁劲，用一个布嘅先，因为要悭住用啊嘛。 同埋最卡实嗰只系粉蓝色嗰只啊，即系个蓝色。嗰阵时有一段时间，譬如有阵时喺街咧，嗰啲区议员会 議員 会派啊，即系。派你派三個都好搶手噶嘛，嗰陣時 咁我就喺度執嗰啲口罩啦，跟住執執下嘅時候先發現，喂，就係剩咗一啲，即係首先不織布嗰啲咧，唔知係咪擺太耐啦，有啲就已經變粉咗，用唔到啦。咁然後一啲嗰陣時又係有鋪人咧，即係覺得自己運動員啊嘛，咁即係去做運動又要特登買個口罩啦。結果咧，我而家發現我有十幾個全新嘅運動口罩。即 系 嗰啲可重用嘅布口罩，就摆咗喺度。 弹啲嚟啊！ 因为对上一， 但系用唔用得噶仲？ 嗱，理论上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咧，佢未必可以去到做到即系防病毒啦。因为我哋嗰时都了解咗啦，即系防病毒同防病菌有两个层次，有啲就斋防花粉嘅 咩 N95 啊，又成啊。 系啦，咪尤其是其中一个好兴嘅海绵口罩，佢话哦，其实就系防花粉啫嘛，主要攞嚟。咁但系因为嗰时冇得拣，你又要见到，总之系口罩就照数。结果屋企而家都真系仲有十几个。剩咗喺度咯，你要可以拎翻嚟啊！即系嗰时好兴嗰几个牌子，我都仲系有 keep 喺度啊！ 咁你谂住点处理咧？ 唔系运动口罩，运动口罩唔系啊！嗱，一嗰啲就我系有另外一种系列噶，即系呢个系列系咩咧？即系当时咧，小弟喺疫情期间咧，都不忘啊，要做一啲户外活动啊，等个人身心都开心啲、平衡啲咧。我系买咗三个，系非常之多功能。而係你見到有一啲咧專業運動員咧，去一啲即係一個高要求嘅運動嘅時候咧，佢哋上跑步機又好啦，或者騎上架單車度咧，笠住一個運動型嘅口罩。嗰、那個口罩咧有啲係可以係藍牙睇到你個呼吸。 哇！ 即系大样系几多啊？ 何生真系唔同层， 唔系层次。我讲话有啲剩咗嘅几廿蚊嗰啲口罩嘅啫。我哋点倾偈啊？ 你自己攞嚟衰嘅。我真系心谂啊，有咩咁劲咧？唔通佢喷啲氧气出嚟？点知佢讲得仲劲啲，有蓝牙高科技啊！唔同层。 唔系有条喉噶，有条喉罩。有冇惊？ 你咪讲氧气筒啊，大佬。啊，何生真系好唔同嘅玩法。 唔係啊，同埋要換 filter 噶，即係個口罩入邊咧，佢有架咧， 係有 棉嘅。 但我又明老好啊，就係嗰陣時咧，嗱，即呢個又係一個小觀察啦， 智能 AI 口罩啊， 即題外話，而家咧我有時係會想揾翻啲運動口罩嚟用嘅，因為其實我自己係唔中意用不織布口罩嘅，即最傳統嘅外科手術口罩。個原因係因為我個鼻好容易咧會覺得好痕啊，咁所以嗰陣時點解買咁多嘅運動口罩就係、是、雖然佢有啲可能都做到抗病毒、抗菌嘅效果，咁我都寧願每日翻去洗都會用運動口罩。咁但係而家其實你要揾運動口罩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其次係咩咧？就係、是、當時其實係望到嗰堆口罩係諗翻起嗰幾年嘅時光啊，因為除咗口罩之外，就有好多口罩嘅副產品啊， 咩夾住個耳仔嗰啲啊， 係啦，即係因為戴 到有條鏈啊掛喺條頸度啊嗰啲咧， 戴到個耳仔痛啦，咁結果後邊咪會有條出咗條類似索帶咁樣嘅嘢，俾你扯住嘅兩條嗰個橡筋繩， 跟住有口罩套 係啦，因為理論上一日要換一次口罩嘛，咁但係就話哦， 最初用信封嘅 係啦，嗰個係俾你存放口罩嘅口罩夾啊嘛，因為俾你食飯嘅時候可以夾住啦，另外仲出咗口罩保護套啊， 係 我冇記錯，係因為話咧， 嗰陣時好賣個手機殼、啊， 係啦，因為話啲飛沫就會令到個不織布嗰啲咩靜電消失啊，咁所以就 恍如隔世。 口罩嗰個套就可以保護，令到佢可以可能用多一日或者用多半日咁樣。我就係望住呢堆執出嚟嘅嘢，哇！即係經歷咗一個時代嘅感覺咯， 梗 係啦，係啊。一路我想問咧，你喺嗰堆嘅物件嗰度咧，即係呢個嗰陣時就係叫防疫物件咧，你有冇執到嗰種？我其實由而家我帶埋過嚟有兩個盒，叫做紫外光消毒盒。 嗰時曾經唔知擺個口罩喺度照一照，又話會 我有傳過呢啲啊，或者每日嗰部電話都攞 啲手錶啊， 係啊， 手鏈、手錶啊，你見過啲鎖匙嗰啲咧，放落個盒度咧，你咁樣冚埋個蓋咧，2分鐘。 嗰時仲有好多嘅咩消毒噴槍啊嘛，即係擺啲水入去，又漂白水又同你霧化又剩嘅。 其實都仲有啲喺度。 其實你問我，哦係啊，消毒酒精咯， 啊、 都仲有一堆嘅消毒酒精，係啊，咁咪。應該咁講啦，而家用得着都仲用得着嘅。你問我，即係例如可能有時我翻內地坐長途車又好，或者坐飛機，我都會選擇戴翻個口罩，或者出入一啲即係高危場所，即係例如可能陪小朋友睇病啊，或者我自己唔舒服，我都係會戴。咁當然係用得着嘅，但只不過就係諗翻起即係由老可嗰個花粉症勾翻起我最近執口罩嘅呢個回憶咁樣咯。 喂，你啲運動口罩可以？ 啱啱唔係我講多兩句，以上嘅內容頭先講咧，醫生就會同你講。其实啲口罩同埋搓手液咧，如果你过咗期系唔用得嘅。 我知 道。哇！你讲紧呢件事，我有好多回忆嘅真系。虽然好似其实唔系过咗好耐嘅， 三四年前啦。 谂起我哋当时坐喺呢度做节目，都咪话唔惊嘅啫。 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想解释讲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阿老可点解拣呢首歌啊？ 今日咧，我旧日咧带呢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咧，其实同嗰啲活动 T 啊、运动衫嗰啲咧，嗰啲每一句朋友赠俾我嘅一啲赠言有关啊。因为咧头先嗰啲歌词内容，大家都有，即系都有表达到啦，系咪？ 系 嘛？即系、就是、一起到原厂系嘛？仲有少光添啊！啱听啊，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系好啊，咁啊到我啦，咁啊而家我即刻出埋呢个 po 先，因为咧大家可以一齐上网去即系品尝下呢堆嘅旧物嘅，咁啊。阿老可咧就中意即系花啲时间喺度品啲旧衫啊，纪念 T 啊咁样啦。咁我小弟咧就有铺人嘅，咁啊喺呢个节目当中我都讲过啦。咁啊其中有一个我 keep 得最耐嘅叫做嗜好咧，就叫做集邮嘅。 系， 咁我就好中意即系 边一方面嘅集邮， 唔系你嗰啲，唔系你嗰啲，唔系后援， 唔 系后援。 唔系队长，同年代你讲集邮系小心啲啊！ 我真系嗱，而家我手头上咧就拿住一本邮票簿，老可见唔见啊？ 哇 ，stamp album 系啦， 我见到 呢本邮票簿咧，我要讲一讲啊！嗱，因为讲一讲集邮呢件事先啦。咁我耐唔耐喺生活流程都会讲嘅。咁啊，因为细细个 你同阿勤都系好喜欢噶。 系啊，咁由于细细个就有啲，系啊，有啲铺瘾啦，咁啊，所以咧就耐唔耐我就会讲下，甚至乎咧咁啱上个星期咧，咁我就去咗澳门跑步啦，咁啊跑完步咧，同阿馒头妈就去咗嗰啲澳门嗰啲旧区嗰度行，咁其实咧譬如我记得嗰条街好似叫唔知叫果栏街定系咩，总之有一条即系啲文化好文化嘅街道啦，咁佢仲系有一啲即系譬如卖旧钱币啊、旧 postcard 啊，同埋旧邮票嘅铺头咧，我都入面装咗好耐嘅。咁啊，即系而家咧，我就有铺咁嘅瘾。譬如我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旅行咧，我都希望可以揾到当地嘅邮政局，起码咧即系买少少纪念品啦。即系有啲人啊中意买嗰啲咩冰箱磁石、postcard， 咁我就中意买当地嘅邮 明信片。 系啦，咁啊，而家屋企都储咗一堆邮票喺度嘅。咁啊，咁啱咧就真系就喺执出面啊，即系我哋电台个 locker 嗰度咧，我就揾翻呢本嘅邮票簿。嗱，其实咧系一位听众送俾我嘅。 哦。 咁咧，我記得嗱，我唔記得咗呢個聽眾叫咩名啦，唔好意思啊，應該係早我諗幾年咧，佢就話佢就應該冇地方再 keep 啦，佢就話揾一個真係有興趣去保存郵票簿或者郵票嘅人咧，就幫我好好保管成全落去啦。咁呢本郵票簿咧，其實呢度打開咧真係好有歷史痕跡噶啦。但首先第一頁，佢咧就有一啲已經發曬黃嘅痕跡，就寫住咧係1986年嘅11月9號星期日。咁、即係呢本郵票簿咧，其實已經40年噶啦。咁入面咧，我就影咗幾張相啦。呢啲郵票都全部都大過一哥嘅，係好多香港我哋個年代。阿老可，嗱你望下呢啲郵票，可能你好有印象咩？哈雷唔知係咪哈雷瑞星？ 我記得啦，十二生肖啊嘛， 十二生肖啦，十二生肖有龍年嘅郵票啦，有一個係香港電力100年嘅小全章啊，老可嗱係咪啦？呢度係啦。咁啊，跟住 哇見到啊，見到 有一啲咧，我仲 小龍群益會又有喎。 仲有一个啊，系啊，小弟出世嗰一年啊，1975年一毫子嘅兔年邮票啦， 我细个成日见到嘅老虎邮票啦，香港保良局百周年纪念嘅两毫纸好多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细个喺经常喺啲信封嗰度咧见到嗰啲邮票嚟嘅。咁啊，而家即系望翻咧，就真系哇另一番嘅滋味。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即系殖民地时期， 同埋睇到嗰啲邮票上面嗰啲嘅痕迹咧， 系啊， 系啊。唔係，我覺得係同我哋同年代喎，應該係呢一位送贈者咧， 係啊， 應該係七八十年代成長嘅人嚟喎，應該 係啊，同埋因為佢有好多殖民地時代嗰啲，我細細個成日幫阿媽貼嗰啲郵票咧，即係女王頭像嗰啲啊，即係一毫紙啊、兩毫紙，同埋因為嗰個年代我哋仲會成日會寄聖誕卡啊、寄空郵啊，即係而家就少咗好多啦。咁啊，另外佢仲有一啲咧，後邊啦，仲有一啲咧就係、是。世界各地嘅邮票，包括咗咩百慕达啊，有古巴嘅邮票啊。喂，其实咧，你问我咧，我同阿何生嗱、何生啊，中意睇衫啊，我咧就耐唔耐咧，我就会抄翻。总之咧，我好随机嘅，因为嗱，我又唔识得嗰啲炒卖邮票啦，我唔知道边啲邮票值唔值钱啦。咁但系因为咧，我记得即系有啲前辈讲系邮票，其实咧，我哋亦都访问过，稍后刘晴都访问过香港集邮组嘅一啲负责人员啦。 系， 其实喺一个咁细嘅格入边啊。你要畫一幅畫唔容易嘅，即係一個 logo 又好，一個圖片又好，或者佢係一個 message 都好啦。其實咧入面有好多好珍貴嘅資訊啊，或者藝術價值喺度嘅。咁有時咧你喺屋企冇嘢做咧，我真係品下郵票簿啦。啊，好多又可以好開心地，又可以好似老可咁樣過翻兩粒鐘噶。因為入面咧就有好多，譬如因為我屋企人咧，即係好多親戚啦，咁佢哋知道有一個叫劉偉恆嘅人咧，就好中意集郵咧，咁所以佢哋咧就有以前係事無大小咧，都會剪低嗰啲信封角俾我嘅，即係所以咧，我係有好多某一個系列嘅郵票，我有好多嘅，即係嗰一個年代通用嘅，無論係地鐵郵票啊，定係嗰啲女王頭像啲郵票咧，有一段時期我有好多，同埋成日喺屋企咧就係做嗰個動作，就係將嗰啲郵票，即係嗰啲信封角咧，就攞嚟浸水。浸完水咧，個郵票就會甩翻出嚟啦。甩翻出嚟咧，我就黐喺個門口嗰個門板嗰度啊。咁即係第二朝咧，佢乾曬咧，佢就會跌咗落地，或者佢會仲有少少膠水咧，就會黐咗係。第二朝咧，我就會將佢咧就珍而重之咁樣咧，就將佢收集咗，然後就擺喺我屋企以前嗰啲郵票簿嗰度。咁以前咧有啲郵票你唔會珍惜嘅，譬如頭先講嗰啲女王頭像啊，或者八幾年嗰啲地鐵郵票，成日好多成日都見到。但係你而家望咧，全部都係。好有嗰啲畫面啊，嗰、那個價值啊，我唔知嗰個價值係即係賣出去值幾多錢啦、啊。但對於我嚟講就有好多嘅回憶喺度。咁今日即係求其插咗幾版，大家上去睇呢個亨行行嘅專 輯，好靚啊！ 呢啲郵票係， 同埋咧，你睇到如果大家上去睇到咧、啊，其實呢位送贈者佢對郵票嗰種嘅愛咧，佢嗱其實應該分兩個派別啦，甚至係多幾個啦。其實你見到佢嗰個郵票簿入邊咧，佢嗰啲郵票咧。佢個收集系統係用過又放喺度， 係 未用過亦都放喺度。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咧，佢唔係一個有啲朋友，譬如集郵咧，佢好純粹係一個投資價值嘅。 嗯，係 哇， 我唔係嘅嚇。 即係有啲係一本郵票簿，即係有啲郵票簿嘅設計係咧擺兩 set 郵票嘅啫， 係 好靚嘅。 係又要入曬啲套，即係好似而家儲嗰啲戰鬥卡啊。入攞啲好靚嘅膠套入住佢噶嘛，咁但係呢個就佢純粹係喺即係個郵票簿，仲有一個，哇！呢、這個真係堅啊！呢個應該係啊，即係祖國啊，中國人民郵政八仙嘅一個郵票，咁啊有個萬里長城喺嘅藍色嘅，呢、這個咧就係細細個啊，我有時收到喺內地嗰啲阿叔啊、寄落嚟嗰啲信咧，就係用呢款郵票噶啦。成日見到嘅以前， 啲、我都見過， 係啊，即係有長城，因為咁你亦都知道當時可能寄封信落嚟香港就八分錢啦、八分錢啦，同埋就係嗰、那個呢啲郵票，你會諗翻起，哇！原來當時咧呢啲嘢， 一頭先嗰個唔係咁簡單，震曬音喎，有少少腹 痛 咁咩事？ 因為我諗起我屋企懷疑都係有本郵票簿嘅， 係 因為咧。就係、是、其實又係同老可上次定係阿隊長上次講嗰個就係屋企舊屋嘅裝修係點？如果冇記錯，屋企舊屋咧係有一個嘅儲物架咧係擺 HiFi 嘅，即真係有個有 cassette 機啊、CD 機，下面有啲燙櫃咧，就係間唔中禮拜六日咧，阿爺爺嫲嫲咧就會燙個櫃出嚟睇翻啲舊時嘅相，即係仲係黑白年代嘅相啦。而 夹住喺个上簿嘅最低咧，我就记得咧，我阿爷好似系有本邮票簿嘅，就系一九五几年啊，定系六几年嘅中国邮政嘅嗰啲邮票嚟噶，但我唔肯定而家 家传之宝嚟噶， 我唔肯定而家仲喺咪度，系我记得有一次就系细个见到咁唔识噶嘛，咁系谂住我咪夹咗一个邮票簿，咪谂住掹只手去。拎出嚟睇咯， 系 俾人打， 哎呀，唔得噶，因为而家咧，譬如咧，老哥觉得啱啊，呢位嘅即系听众咧，其实佢有啲邮票咧系应该系成 set 系买嘅，譬如呢个系1988年嘅龙年嘅纪念邮票啦，同埋头先我讲个哈雷瑞星嗰套邮票咧，佢系成 set， 咁系冇错嘅。咁呢 set 嘢，我懷疑都值少少錢㗎，咁啊，所以即係而家攞出嚟望下，同埋我真係唔敢稱起佢啊，因為佢可能已經同嗰本郵票簿 融為一體， 融為一體，所以我唔敢亂咁搞。 同埋應該佢哋係要用專業嗰啲鉗啊，成啊， 嗰啲即係放大鏡啊，定唔知咩，有啲布啊抹下佢嗰啲啦。咁但係咧，即係間唔中攞出嚟品一品咧，都係一件我覺得好 上心 靈，洗滌心靈啊嘅一啲物件嚟嘅。 我啲 T 恤都洗滴心灵噶，我啲 T 恤 你洗干净添啊，可以， 仲可以加条喉同埋换 filter 添。 喂，喺度要多谢翻各位听众，我系一路都好好保存紧你呢本已经有40年嘅邮票簿噶，多谢你啊！ 微风中归家，人疲倦失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默地躺下，谁料电话响起，他方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无言地对话，延续这牵挂，如窗边偷偷消退的落霞，情不能探视，传来流泪声音沙哑。回复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仍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 咁啊，隔住个空气咧，就同嗰位送咗本邮票簿俾我嘅听众讲声你好嘛。阿老哥，你间唔中可以写封信翻嚟俾我噶，我想要你嗰啲邮票啊！ 我想要你个，我想要你个蓝牙口罩多啲啊！可以寄埋条喉会过嚟啊！ 喂，多谢老何，你继续攞啲衫嚟睇啦，好啦，拜拜， 拜拜。